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2月9号，平昌冬奥会正式拉开了帷幕，历时近一个月的冰雪运动好戏就要开唱了。那么在这次的平昌冬奥会当中，中国军团表现会怎么样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为您来盘点，然后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新年新春菜篮子里的舶来品这个话题，为您介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哥斯达黎加金菠萝。金菠萝风味到底是怎么样的？跟普通菠萝相比有哪些不同？听过节目之后，也许您就会有马上去买一个尝尝这样的冲动。好了，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开幕的平昌冬奥会。相信在这未来的快一个月时间里呢，平昌冬奥会将是伴随着大家的一个主要话题。那么这次的平昌冬奥会，中国军团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在这里我们就首先来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年的2月1号，中国短道速滑队队员动身前往平昌，82名中国选手开始了最后的奥运备战。那么这一次呢，中国队已经是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代表团了。和上届相比，像中国的女子跳台滑雪、女子雪车，还有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等等，都是首次获得冬奥参赛资格。不过呢，今年的夺牌任务还是一些传统优势项目，比如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以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而相信这些项目的比赛也会成为春节期间中国观众的收视热点。那首先我们就来关注中国的短道速滑。自1980年中国正式组团参加冬奥会以来，中国代表团一共获得了12枚冬奥金牌，而其中短道速滑项目占了9枚。这次的平昌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共获得全部8个单项、20个的满额参赛席位。由索契冬奥会银牌得主武大靖、范可欣以及两届冬奥冠军周洋领衔。不过短道速滑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东道主韩国也是一个重要夺金点。据韩联社报道，本赛季的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独揽了8枚金牌的韩国选手崔敏珍，以及索契冬奥会收获了一金一银一铜的沈石溪，将会联手向本届冬奥女子短道速滑项目的金牌发起强有力的攻势。韩国媒体还认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除了短距离500米之外的其他3个女子短道项目的金牌都会归于韩国队的囊中。韩国媒体还分析认为，这次平昌冬奥会上，韩国应该会有8枚金牌入账，位居奖牌榜的第4位。上届的索契冬奥会，韩国是以3金3银2铜位列奖牌榜第13位，仅次于中国队。今年的索契冬奥会正好也赶上了中国的春节，所以很多赛事呢都迎来了黄金的收看时间。就在大年三十这一天的上午，就有一场重要的比赛，这就是花样滑冰的双人滑冲金项目。这次中国的花滑队共有11人出战，其中最有实力冲金的是双人滑组合隋文静和韩聪。在去年的赫尔辛基世锦赛上，他们力夺了双人滑金牌，那么有望呢在2月15号就是大年三十上午向金牌发起冲击。这一次二人在自由滑中的选择曲目是图兰朵，当年的申雪赵宏博也是这首曲子获得了2010温哥华冬奥会的金牌。和新星于晓宇搭档的花滑老将是张浩，将迎来自己的第5次奥运会，他们也是有望冲击奖牌的。这个项目上，德国选手、俄罗斯选手都是有力的竞争者。 在花样滑冰的男单方面，刚刚结束的四大洲花滑锦标赛中，中国选手金博洋是以 300.95 分力压日本选手宇野昌磨，为中国队时隔17年再次在四大洲的男单项目上摘金。平昌冬奥会上，金博洋要和日本的羽生结弦、美国华裔名将陈威、西班牙名将费尔南德兹等世界顶级花滑选手一争高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自由式滑雪。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上，中国曾经获得过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金牌，但是这未能改变中国雪上项目实力较弱的局面。作为中国雪上项目的排头兵，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次拿到了平昌冬奥会8张满额的参赛门票。在对手方面，索契冬奥会的男子个人冠军白俄罗斯选手库斯内尔和女子项目的本赛季世界杯系列赛年终亚军白俄罗斯的胡斯科娃等一众强手都对金牌虎视眈眈，所以中国队的夺金道路呢，注定的并不会很平坦的。在跳台滑雪方面，中国选手常新月是以总排名第35的成绩获得了平昌冬奥会的最后一张入场券。别小看这最后二字，常新月呢也由此成为了中国跳台滑雪史上第一个闯入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中国的雪车队是2015年北京申办成功2022年冬奥会之后才组建的，因为国内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场地，所以2017年的雪车全国锦标赛呢是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举办的。说了这么多中国军团的看点，也来看看冬奥的强国有哪些呢？相比起之下，加拿大、美国、挪威的雪上项目实力都是很强的。像挪威这次出征平昌冬奥会的运动员人数超过了100名，它的优势项目呢是越野滑雪、北欧两项、冬季两项高山滑雪。手握10枚冬奥奖牌的挪威滑雪女王比约根将会第五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另外像荷兰、德国都是具备跻身奖牌榜第一集团的实力，都是具备夺金实力的。说起滑雪来，眼下全球最热的滑雪场当属韩国江原道的滑雪场了。因为平昌冬奥会就要在这里举行，所以今年的江原道滑雪场格外的热闹。来听报道。 韩国江原道地区年平均降雪量约为250厘米，冬季平均气温在-6度左右，韩国80%以上的滑雪场都聚集在这里，每年接待约400万人次的滑雪爱好者，其中近20%来自海外。韩国的滑雪场一般无需买门票，只需按照自己的滑雪安排购买不同时段的缆车使用券即可，每4小时价格约合人民币250元到500元不等。 江原道大部分的滑雪场的用雪量呢，还是需要人工造雪来补给的。我所在的这家滑雪场人工造雪所用的水呢，是江原道的松川江水，水质呢非常纯净，所以人工造雪的雪质呢非常类似于粉状雪，特别适合滑行。 目前韩国大部分滑雪场的缆车都是随到随乘，无需排队，甚至有些滑雪场的缆车还具备了座椅加热功能。此外，滑雪场里一般都设有滑雪学校、电影院、室内水上乐园等设施。以滑雪场为中心构建的韩国特色滑雪主题度假村的经营模式，大大提高了游客们的滑雪体验。 我2박3일왔거든요근데뭐스키나보드뿐만아니라눈썰매나그런편의시설을많이이용할수있어서더좋은것같습니다。 在天寒地冻的冰天雪地里爽透了之后呢，再来体验一把热气腾腾的韩式汗蒸，可以说是最有韩国特色的滑雪之行了。韩国的汗蒸房呢，有黄土房、盐蒸房、浴池房等等，大概是有7到8种，各个房间的温度和气味呢也是各不相同的，大家可以各选其好。而且韩国特色的这个甜米露和烤鸡蛋也是一定要在汗蒸房里品尝的美味。 借力2018年平昌冬奥会，韩国江原道地区的雪场建设及周边餐饮、住宿等服务设施都在升级。不久前，从首尔到平昌的高速公路扩建工作已经完成，从首尔站到江陵站的高铁也已经正式通车。首尔到平昌的时间已缩短至2小时，方便更多游客前往江原道体验滑雪乐趣。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继续我们关于年货里的舶来品这个话题。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拉丁美洲哥斯达黎加向中国出口的金菠萝，不知道您是否品尝过。说起哥斯达黎加来呢，它是全球最大的新鲜菠萝出口国，年菠萝贸易额达10亿美元左右，它占了全球菠萝出口的近60%。特别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菠萝，口感绵密，风味浓郁，可以直接去皮食用，非常的方便。而普通菠萝呢，是要在盐水中浸泡一下，否则就会特别的涩。哥斯达黎加北临尼加拉瓜，南部和巴拿马接壤，它是全球第一个不设军队的国家，首都呢是圣何塞。尽管它还是一个农业国，但是生活水平已经比较高了，而且旅游业蓬勃发展。另外呢，这里也是中美洲、南美洲文化交汇处，因此文化十分的丰富。2007年哥斯达黎加与中国建交，2017年金菠萝正式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售价怎么样呢？在夏天的时候，中国的售价是30元两个，看来价格还是很亲民的，有机会去尝尝吧。好，一块儿走进哥斯达黎加的金菠萝。 虽然中国与哥斯达黎加之间有将近15000公里的距离，但这并没有阻止哥斯达黎加菠萝出口商想将其产品出口到中国的想法。中国自2017年6月起开始进口哥斯达黎加金菠萝，目前已经从以往的小批量集装箱拼船的运输方式改为大批量散货直航的模式，整个运输过程不中转不停靠，仅需23天便可抵达中国，航程较以往缩短10天以上。目前将金菠萝出口到中国的哥斯达黎加果蔬公司已从最初的4家增加到了现在的20余家。为了能够跟菲律宾、泰国及台湾地区的菠萝抢夺年货市场，哥斯达黎加菠萝出口公司还联手多家大型电商平台进行尝鲜促销。 和普通的菠萝相比，哥斯达黎加的金菠萝肉质更加的软糯香甜，去皮之后不需要在盐水中浸泡就可以直接使用，非常的方便。而为了保证每一箱运送到中国的菠萝都具有同样的品质，当地的出口商则会使用我手上现在拿的这种糖度测试仪来进行严格的筛选。 除了均匀甜度外，能够出口到中国等国家的哥斯达黎加菠萝还需要在外部色泽、果肉颜色及透明度方面达标。出口商以每8到10公顷的种植面积为单位，抽取一定数量的菠萝进行测试。如果单位范围内达标的菠萝总数不够，这一区块的菠萝都将整体放弃，仅供国内市场。此外，还会在清洗及分装环节再次进行筛选。哥斯达黎加曾经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幸福度最高的国家，这与当地灿烂的阳光及美味的食物不无关系。除菠萝外，哥斯达黎加香蕉、牛肉、虾及乳制品等也已先后获得准入中国的资格。目前哥斯达黎加正在努力推动甜瓜、猪肉、家禽、海鲜等特色食品的准入进程。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在2017年的8月，有一场国际象棋邀请赛绝对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因为两位对手年龄差距之大让人难以想象。棋盘的一方呢，是已经95岁高龄的阿维尔巴赫，他是全球最年长也是最受尊敬的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而跟他相对的，他的对手居然是一个可爱的4岁半的孩子，叫米莎·奥西波夫。他参加过俄罗斯最著名的天才儿童选秀节目，被誉为是俄罗斯新一代的象棋神童。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在比赛中，老棋手阿维尔巴赫一不留神被小米莎抓住了破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最终是4岁半的米莎战胜了95岁的阿维尔巴赫。不过大师一点也没有生气，他非常开心地说，孩子下得太好了，他非常完美地利用了自己的优势。通过媒体传播的这一场国际象棋的对决呢，也是更多地激发了俄罗斯孩子们学习国际象棋的热情。 好，下面就请听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节目你好俄罗斯的两位节目主持人吴京和刘云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孩子们是如何学习国际象棋的。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听众朋友，俄罗斯小学将引入国际象棋科目，而且将作为必修课列入9月1日开始的新学年的教学课程。1年到4年级的所有小学生都将学习国际象棋的游戏战术技巧。按照计划，每周课时为45分钟。 我们谈及小学国际象棋仪式并非偶然。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有关俄罗斯的儿童体育。 坦诚地讲，很多人并不倾向认为国际象棋是体育项目，指出在棋盘上移动那些个棋子并不需要太多的体力。但不管怎样，还是有100多个国家将其看成是体育项目。我认为这完全符合逻辑。要知道，从事体育不仅强壮体魄，而且要锻炼意志，要取得胜利需要不断的训练，国际象棋也是如此。 现在每一个俄罗斯小学生都可以免费了解这一体育项目了，国际象棋必修课将对孩子们的未来带来帮助。著名国际象棋大师、世界现实赛多次冠军谢尔盖·卡利亚金就教科部此项决定给卫星通讯社做出这样的评论。 他说，当然这是需要的，也是有益的，每周从事此类学习1次或2次并不耽误事。国际象棋对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帮助，这种技巧能够发展逻辑思维，像下棋那样教您如何规划自己的行动，可以向前看出很多步骤，并非要成为国际象棋大师。为此，孩子只需要掌握国际象棋的基本步骤，就可以帮助协调发展。 俄罗斯的专家认为，小学引入国际象棋课程，表明儿童体育总体上得到更多的关注。政府正在修正上世纪90年代的错误，那个时候，因国家投资的缺乏，导致儿童体校不断关闭，全日制学校内的课外体育课程变成了付费项目。最近一些年里，国家针对儿童体育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步骤，大大改善了该领域的局面。在国家纲要框架下，全俄各地建起了体育馆和综合体，在庭院内装上了儿童体育器材，全日制体校免费体育项目再一次启动。孩子们课后可以参加此类课程，所需要的一部分资金由家长承担。 家庭支付体育课程费用通常在以下两种状况。首先，孩子上学的学校或者就近体育馆没有条件从事体育课程。第二，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将来在体育方面有所建树。 从父母花钱的角度看，足球是最为廉价的体育项目之一，需要做的是当地足球俱乐部能够接受您的孩子，甚至对于5岁到6岁的孩子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去，而且是免费教学，父母仅需要购买服装和球鞋，花费仅需2000卢布，按照现在的汇率大约是250元人民币。与网球和花样滑冰相比，这非常的便宜。要知道，打网球父母需要租场地，而且还要给服务生付费，花样滑冰需要有人造冰场，可以说踢足球的花销是9牛1毛。 对于父母来说，冰球也是付出高昂的体育项目，即使是免费的冰球场也要先交上12000到15000卢布，约合2000元人民币。 用于冰球的装备、冰刀、头盔、护膝和护腕，有的时候还要雇佣第二个教练，因为一个教练应对30个孩子是相当困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的花销就越来越大。 冰球是最精彩的体育项目之一，同时也相当的严苛。进入冰球队，身体方面的要求要比足球要更为严格。只有那些非常有才华，或者是极其钟爱此项事业的人，才能够登上巅峰。冰球在世界上广受欢迎，其原因也在于可以将男孩子们锻造成为真正的男子汉。著名的冰球门将弗拉基斯拉夫·特列基亚科这样认为。这位俄罗斯冰球联队的队员，三届奥运冠军，10次世界冠军，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希望，在即将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中国，冰球将成为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 他说，从事职业冰球需从5到6岁开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体育项目，受益非常的多。男孩子身处集体当中，可以形成团队观念，能够理解他的行动不能以个人为中心，而是要符合团队利益。冰球锻炼的是男子汉气概，要知道不经过搏击，谁也不会把冰球传给你，需要与竞争对手争抢，勇敢和决断性是任何男人所必须的素质。 老一代的俄罗斯人都非常怀念自己的年轻岁月，那个时候的苏联青年都可以免费从事任何的体育项目。目前俄罗斯政府制定的任务是不仅要赶上，而且要超越苏联时期的成就。现代的孩子们倾向于虚拟游戏而放弃足球，这一点无论是国家还是父母都不赞成。苏联的俗语，健康的身体内总有健康的灵魂，这句话也成为了现代俄罗斯的名句。 俄罗斯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学习国际象棋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要和您说再见了，下次节目见。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今年要是过了30啊，明年就是我的本命年。您别看穿着衣裳也接近红色吗？我属狗，狮子座。我媳妇说我是狮子狗，那街坊还说呢，说你们家那狮子狗怎么不长毛啊？我媳妇说了，说它是沙皮的模仿秀。我媳妇也是秃子，不是说不长啊，后剃的。因为什么呀？我们家养了一只沙皮。我媳妇说这样啊，一家三口出去啊，发型一致。我暗自庆幸啊，幸亏我们家没养松狮，要不然我们两口子都爆炸头啊，长得又黑呀、啊，一出去人以为火灾现场跑出来的呢。我媳妇对那沙皮太好了，说是她亲生闺女。我心说那也是你跟隔壁老王生的，我没这手艺。每年啊给沙皮过一回生日。我们楼底下有一家啊，专门给狗提供餐饮服务的大狗楼，叫狗狗狗来哦来哦来。那大狗楼炖的千骨，不但狗爱吃啊，我闻着都香。问题是我吃不了，因为那大狗楼有规定，宠物可以进，人不能进。人经理说了，怕这个家长在啊，孩子嗨不起来。所以我只能门口等着。每回这个我们沙皮过生日时候，小区所有的狗都正装出席。公狗穿连衣裙，母狗穿燕尾服。我媳妇说这是新潮，现在这狗就实行穿的不公不母。所有这狗没有空着爪来的啊，都带着礼物，四单元吉娃娃，带了一生日蛋糕，上面用狗爪子挠了好些印儿。我媳妇说这是狗文，咱们人看不懂。她说她懂，因为她是狗语6级。